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65集。 那个人的姓氏是松浦，桐原和他早就认识。桐原告诉有彦的只有这么多。交代了这句话之后，两个人便到隔壁仓库去了。有彦感到很疑惑，从桐原露出的笑脸来看，那个人应该并非他不想见的人。这么一来，有彦先前所想的就错了。然而比起桐原的笑容，他露出笑容之前的表情更让有彦放心不下。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刹那，但桐原全身射出的一股由负面能量聚集而成的暴力之气，那种样子和随后的笑容实在无法连贯。虽然有彦怀疑是自己太多虑，但他委实不敢相信那种异常出自于他的误会。红慧回来了，他刚才端茶去了隔壁，有彦连忙问道， 怎么样？ 红慧先歪着头想了想才说道， 看起来好像很开心，我一进去他们正说着冷笑话在那里笑。哎，桐原竟然会说冷笑话，能想象吗？ 不能。 但那是事实，我还怀疑我的耳朵呢。 红慧说着做了一个掏耳朵的动作。 你听到松浦找他干嘛吗？ 红慧歉然地摇了摇头。 我在的时候他们竟说些闲话，好像不想让别人听到。 哦，他们究竟在隔壁谈什么呀？ 有彦感到不安。又过了30分钟左右，他感到隔壁的门开了。又过了10秒钟，店门打开了，桐原探头进来。 我送一下松浦先生。 啊，他要走了？ 啊，聊了很久了。 桐原身后的松浦说了一声打扰，挥了挥手。门再度关上。有彦看了看红慧，红慧也正看着有彦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我第一次看到桐原那样。哎， 红慧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不久桐原回来了，一开门就说道， 元村，来隔壁一下。 哦，好。 有彦回答时门已经关上了。有彦托红慧看店，他惊讶地偏着头，有彦只能对他摇头。有彦虽然认识桐原多年，对他的了解也极为有限。一到隔壁，桐原正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，有彦马上明白了他为何如此。因为房间里烟雾弥漫，就有彦所知，这是桐原第一次允许访客抽烟。便利店里买来的锅烧乌冬面的铝箔容器被当成了烟灰缸。 他对我有恩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我想至少得让他抽烟。 桐原似乎是想解开有彦的疑惑，听起来也很像借口，有彦反而觉得这不像桐原会做的事情。等室温降到和外面12月的气温一样的时候，桐原关上了窗户。 要是红慧待会儿问你我们谈了些什么，就说松浦先生要我用进价买两台电脑给他。我想他现在一定在猜我们正在说些什么。 桐原说着往沙发上坐去。 这么说其实不是这样，是不能让他知道的事。跟那个松浦有关。 对。 桐原点了点头，有彦双手把头发往后拢。 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很没意思，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 我家雇佣的人。 啊？ 那男的是我家以前雇佣的人。我不是说过我家以前开当铺吗？那时他在我家工作。 在当铺工作？这样啊。 这个答案超出了有燕的想象。 我爸死了以后，一直到当铺关门，他都在我家工作。也就是说，我和我妈其实是靠他养的。如果没有松浦先生，我爸一死，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吧。 有燕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从桐原平常的样子，很难想象他会讲这种三流小说里的话。有燕想，大概是见到往日的恩人，情绪激动的缘故。 那你们家的大恩人现在跑来找你做什么呀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啊？是你联系他的？ 不，是他知道我在这里做生意，才找上门来。 他怎么知道的？ 这个， 桐原一边脸颊微微的扭曲。 好像是听金城说的。 金城？ 有燕的内心里却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。 上次我跟你说过，即使做得出盗版超级马里奥，也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卖。现在找到答案了。 有什么玄机吗？ 没那么夸张。 桐原晃了晃身体。 简单的很。小孩有小孩的黑市。 什么意思？ 松浦先生专门经手一些来路有问题的商品，他什么都碰，只要能赚钱就进货再转手卖掉。最近努力经营的听说是小孩的游戏，超级马里奥在正规商店里很难买到，他的货价格不必比实际定价低多少，照样大卖。 他从哪里进马里奥？在任天堂有什么特别的门路？ 哪来那种门路啊？不过他倒是有特别的进货渠道，就是一般的小孩。小孩会把东西带到他那里去卖掉，那些小孩的东西又从哪里来呢？很可笑，有的是偷来的，有的是去从有马里奥的小孩那里抢来的。松浦先生手里的名单上，这种坏小孩超过300个，他们定期把收获卖给他，他用市场的1-3成买进，再以70%的价钱卖出。 假的超级马里奥也要在那家店卖吗？ 松浦先生有他的销售网，说还有好几个跟他差不多的中间商，交给这些人，超级马里奥卖个5-6千元，保证几下子就卖光。 桐原， 有燕微微地伸出了右手。 你说过不干的，我们上次说好这实在太过危险，不是吗？ 听到有燕的话，桐原露出了苦笑。有燕努力解读这个笑容，却无法明白其中的含义。 松浦先生从金城那里听说我的事，发现我是他前雇主的儿子，才想来说服我。 你该不会因为这样就被说动了吧？ 桐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上身微微地靠向了有燕。 这是我一个人来，你完全不要碰，也不要管我在做什么。红会那边也一样，不要让他发现我在做什么。 桐原，太危险了，这事做不得。 我知道。 有燕凝视着桐原认真的眼神，感到绝望。当桐原出现这种眼神的时候，自己终究无法说服他。 我也来帮忙。 我拒绝。 可是很危险啊。 桐原的电脑店12月31日照常营业。对此，桐原列举了两个理由。第一，一直到年底最后一天才准备写贺年卡的人，会抱着有文字处理机便可以轻松完成的心态上门。第二，年底必须结算各种款项的人，可能因为电脑临时出故障而冲进来。事实上，圣诞节一过，店里几乎没什么客人，来的多是误以为这里是家庭游戏机店的小学生和初中生。大多数时候，有燕和红慧都是靠玩扑克牌打发时间。 两个人一边把扑克牌摊在桌子上，一边聊着以后的小孩，说不定连什么叫接龙，什么叫抓鬼都不知道了。店里没有客人，同源却每天忙进忙出，肯定是为了制作盗版超级马里奥。对于红慧提起同源究竟去了哪里的疑问，有燕绞尽脑汁找理由搪塞。松浦于29日再次露面，红慧去看牙医了，店里只有有燕在。自第一次见面后，有燕就没见过松浦。松浦的脸色还是一样的暗沉，眼睛也一样的浑浊，仿佛为了加以掩饰，他戴着浅色太阳镜。一听说同源出门了，他照例说了一声那我等他好了，便在铁椅上坐了下来。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